He's a journalist. Who is this woman on the left? I think it's Nick's girlfriend. Oh, what is she? I think she's a musician. Mm. And this girl on the right, who is she? Sorry, I don't know.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Goodbye.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巩固一下本周学习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spectator spectator S-P-E-C-T-A-T-O-R spectator 它的意思是观众观看者在冬奥会上每个项目都有很多的观众来看那么这个观众就叫做 spectator For example The Paralympic version of ice hockey has quickly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attractionsfor spectators. 冬季残奥会的冰球项目迅速吸引了很多观众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 30,000 spectators watched the final game. 三万名观众观看了决赛。 30,000 spectators 就是三万名观众。 再看这句话。 The most popular spectator sport is football. 观赏性强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是足球。这里的 spectator 以名词的形式作为一个修饰成分来修饰 sport 指的是可供观看或者是观赏性比较强的体育项目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agility agility 的拼写是 A-G-I-L-I-T-Y agility 它的意思是敏捷灵活活泼机智这是一个名词我们来看句子 Athletes combine speed and agility while racing down slopes at speeds of around 100 kilometers per hour. 运动员需要同时掌握速度和敏捷度来完成比赛。下坡时速度可达约100公里每小时。 We need to have speed and agility. 我们需要速度和敏捷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